庆祝太阳节，泰国筹委会21号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11新元的太阳节之际举办业绩讨论会、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